动身要上来了，一撩着雨帘子，嘿，这刘彩虹啊就挂在了帘子上。娄瑞伸手摘下来插在身背后，二次下来走呗。一他要咔咔咔咔咔咔呀往正南就下来了，直接到了南庙墙，一飞身就打庙墙过来，撞过影壁。娄瑞娄子路站稳了身形，他想看看这口刘彩虹。突然间就瞧见庙墙里头冲啊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就跳出来了一老高僧。老高僧行走很难呐、啊，左手拉着一根长竹竿，足有两丈多长的粗头冲下，用右手一点，好娃娃，趁着老僧我有病，你投井下石啊！啊，盗走老僧我心爱的刘彩虹，你是让我早早咽这口气呀！啊，你还要私自逃走，你猎好的吗？你给我站住！吓得楼人撒腿就跑啊，脚底生风，哒哒哒哒，快如闪电，就听见身后这老高僧腾腾腾追得还真紧。娃娃，你往哪里逃走？老高僧一边追一边数了啊。娄瑞不敢回头，使劲的往山下头跑，跑了五里地。哎呀，娄瑞站住了，往后一看，老高僧被自己拉得挺远，心说他追不上我了，一伸手要拿这刘彩虹，刚一伸手，这树林子里头老高僧念上佛号了，弥陀佛，娄瑞你往哪儿跑？哟，吓得娄瑞老祖宗撒腿就跑，老方丈在后边追，指天画地的这树老啊，吓得娄瑞是亡魂皆冒，又跑了五里地。娄瑞往后一看，老高僧没追上来，伸手一摸这刘彩虹，老高僧又喊上了，娄瑞呀、啊、你还不给我站住吗？娄瑞这一通跑啊，心说怎么那么巧啊，只要我一摸着刘彩虹，老和尚就来，又跑了五里地。娄瑞站住了，伸手要摸着刘彩虹，好冤家你跑不了。哎呦，嚓啦啦啦，娄瑞跑啊。这时候东方发晓，娄瑞把长衫穿好了，心说呀，我到这块巨石这就好办了，我绕过巨石老和尚就过不来了，赶紧奔这块大石头，因为过了石头就下了山了。他到了石头底下，猛然间就听巨石之上老高僧说话了，弥陀佛，娃娃你还想走啊？嘿，这气力十足啊。娄瑞娄子路一看大和尚坐在了巨石之上，手中拿着大竹竿微晃双肩，唰的一下，老和尚轻轻落在娄瑞面前，这身体的敏捷呀、啊、娄瑞一看这腿也不肿了。老和尚拄着竹竿，好奴才！娄瑞扑通一下就跪下了，老方丈啊，您知道我是谁吗？到这时候，娄瑞只能搬出自己的父亲了。天底下地上的，凡是练把式的，谁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太乙剑客娄震呢？只能搬爹呀、啊！老和尚这气呀、啊，娄瑞呀、啊！老僧不管你是何路人也，偷我宝剑可不成啊！老方丈，您听我慢慢的说。娄瑞啊，就把自己跟父亲怎么聊天，怎么提到宝剑院，自己怎么来的，自己怎么想的，全都说了。弥陀佛，合算你父子在家中，就算计上老僧我的宝剑院了啊！到这时候娄瑞就来个不讲理啊，剑客爷，弟子跟您要您可以不给，弟子是偷您的，您可是堂堂的剑客爷，您被偷了